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四集《堕落街头牌》四。因为一直得不到反应，在民警来之前，男人已经回了家。温以凡把拍下的片段给民警看，并要求到派出所解决这个事情。既然已经闹到报警了，他也没有想过要和解，打算这事过后就搬走。录像里门被拍得直震，还伴随着男人不清醒的声音，看着就瘆人。民警敲响了对面的门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男人才打开门，不耐烦地问了一句，谁呀？在这样的天气，他只穿着一件贴身的短袖，露出手臂上威风凛凛的虎纹身，身材很壮，肌肉一块块凸起，就像是一堵墙。民警说，我们接到报警，举报你半夜骚扰邻居。什么骚扰？男人沉默了几秒，装作不清醒的模样，语气也没有刚刚那么冲了。他说，警察同志，我刚喝完酒回来呢，可能喝醉敲错门了吧，就是个误会。民警板着脸说，人家还提供了视频，你敲错门还喊着要去人家家里洗澡，别在这跟我扯淡，赶紧的跟我们上派出所。男人又解释了几句，见没有用处，很快就放弃了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幽深，盯着站在民警后头的温以凡。温以凡抱臂靠着门沿，面无表情地回视他，眼里情绪很冷，没有半点畏惧，反倒像是在盯着什么脏东西。到了派出所，男人咬死说自己就是喝醉了，胡言乱语。温以凡在另一边明确说了这段时间的情况，但这事儿没给他造成财务上的损失，勉强来算也只能说是影响了他的生活，导致他精神敏感又衰弱。到最后，男人被罚了几百块钱加拘留五天，就这么结束了。出派出所前，其中一个老民警好心地提醒温一凡，让他不要住群租房。不单是这方面的问题，还有其他的安全隐患。之前因为某个群租房用电超负荷引起火灾，南吴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个事情了，等政策批下来也要开始管理了。温以凡点头道了声谢，外头天已经亮了，他干脆直接回了台里。回南吴之后，温以凡通过社招往南吴电视台都市频道传达栏目投了简历。传达是台里的一档民生新闻栏目，以报道本市以及周边城镇的民生新闻为主，主旨在于关注百姓生活，传达百姓声音。温以凡觉得自己这情况还挺需要被关注的，一边胡乱想着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个选题报上去，一边进了办公室。里头灯亮着，但没有人。他到茶水间泡了杯咖啡，这会儿实在没什么精神，连早餐都没有胃口吃，但他也睡不着，刷了刷新闻 APP 并开始写稿。一整天下来过的是浑浑噩噩。新来的实习生傅壮跟他一块外出采访时，表情一直欲言又止的，最后还是没忍住问温以凡，以凡姐，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？温以凡才意识到自己这起床气持续了快一天了，直到熬到交上去的新闻上单，温以凡头一回没有选择加班，直接收拾东西走人。夜里气温低，寒风仿若锋利的冰刃刮过耳际，没走几步，温以凡就收到了钟思乔的消息。钟思乔说，温以凡，我死了。温以凡发了个问号过去，钟思乔又说，我真的要死了。他说他的手链不见了，他男神送给他的，他都没有戴过几次，后面还跟了一串呜呜呜的哭泣。温以凡就问他， 没找着吗？钟思乔说，对，嘤嘤嘤。他是今早在公司才发现不见的，他还以为在家里，但刚刚回家之后也没有找到，他感觉是落在桑岩那酒吧了。他让温以凡下班之后帮他去问一下，他那儿离上岸太远了。温以凡就给他回了个行，让他不要太着急了。温以凡的脑子像生锈了似的，迟钝地思考着方向，而后才重新抬了脚。所幸堕落街离得并不远，走个七八分钟就能到。再往里找到加班酒吧，他走了进去。跟昨晚的风格不同，圆台上的位置被摇滚乐队占据，音乐声重到让人耳朵发麻。酒吧内灯光昏沉，气氛高昂，五光十色的灯光飞速划过。温以凡走到吧台前，里边还是上回那个黄毛调酒师。温以凡喊住他，您好。调酒师露出一个笑容说，晚上好女士，想喝点什么？温以凡摇了摇头，直白地提了来意，我昨天跟朋友过来的时候掉了一条手链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捡到。听到这话，调酒师像是认出他了，立刻点头说，有的，您稍等一下。好的，麻烦您了。温以凡站在原地等，看着调酒师拉开一侧的抽屉，在里头翻了翻，随后又拉开另一侧，又翻了翻。他的动作突然停住，抬头朝某个方向招手，喊了声余卓。被唤作余卓的服务员走过来问他，小何哥怎么了？温以凡看过去，一眼认出是昨天往他身上撒了酒的服务员。调酒师纳闷道，昨天你捡到的手链我不是收这儿了吗？怎么没找到？啊，那手链……余卓也懵，又突然想起，哦，对了，严哥下来拿衣服的时候把那手链也拿走了。啊，以为自己听错，温以凡一愣，没有忍住出声问道，什么？余卓下意识地重复，哦，被严哥拿了。这回温以凡听得一清二楚，还有点不敢相信，一个开了这么大一家酒吧的老板，居然这么明目张胆地将客人不小心遗落的财产据为己有。调酒师显然不知道这事，一脸莫名其妙地说，严哥怎么会拿？那他去哪儿了？刚刚不是还在吗？余卓像个天然呆，说他不知道啊。安静片刻，调酒师有些尴尬地看回温以凡，抱歉啊，我们这儿的失误一般都是老板在管，要不您先留一下联系方式，或者您稍微等等，我现在联系一下老板。温以凡不想在这儿待太久，觉得明天过来拿也一样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留联系方式吧。哦，好的，您写在上面吧。调酒师说着，从旁边抽了一张名片给他。温以凡低头往上面写了一串号码，递回给他，说：那麻烦您再帮忙找找，如果找到了，打这个号码就可以。话还没说完，名片突然被人从身后抽走。温以凡猝不及防地回头，就见桑岩站在他身后，距离靠得很近，像是要将他禁锢。他生得瘦高俊朗，此时微侧着头，轻描淡写地往名片上扫了两眼，而后与温以凡的目光对上。灯红酒绿的场景，震耳欲聋的音乐，以及烟草与檀木混杂的香气。男人眉眼天生带冷意，此刻却掺了点吊儿郎当，熟悉而又陌生的眼神像是把他认出来了。疏忽间，桑岩的唇角一松，似笑非笑道，不死心啊？没懂他的话，温以凡怔住了。桑岩随手把名片扔回他面前，慢慢站直，与他拉开距离。 问了一句，特地过来留联系方式的。他的声音不轻不重，却像平地一声惊雷，在一瞬间点醒了温一凡。昨天晚上他来这儿的时候，跟桑莹说出了怎样的话呢？抱歉，我们这儿是正经酒吧。好，那还挺遗憾。温以凡微抿唇，铺天盖地的窘迫感将他占据。所幸周围吵闹，调酒师完全没有听到桑衍的话，只是纳闷地问：“哥，你干嘛呢？”而后他指指抽屉，将声音拉高，说：“你有看到放在这儿的手链吗？”闻声，桑衍轻瞥一眼。调酒师解释，说：“这位客人昨晚在我们店里消费，遗落了一条手链，于卓捡到。我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他一顿，改口：“你不是给收起来了吗？”桑岩坐到高脚凳上，懒洋洋地啊了一声。调酒师就问他：“那你给收哪儿了？”桑岩收回视线，神色漫不经心，说：“没见过。”调酒师一噎，像是被他的反复无常弄到无言。与此同时，有两个年轻女人到吧台点酒，像是看到救星一样，调酒师给桑岩丢了一句：“老板你招待一下，我先工作。”随后立刻转头去招呼那两个人。于卓也不知何时已经从这块区域离开，此时只剩下他俩。尽管是在拥挤喧嚣的场合，但也跟独处没多大差别，毕竟调酒师说了那样的话。两人一站一坐，氛围像与周围断了线，有些诡异。桑岩拿了个干净的透明杯子，自顾自地往里倒酒，直至半满。下一刻，他把杯子推到温以凡的面前。温以凡意外地看过去，男人黑发细碎散落额前，眼睫似鸦羽，面容在这光线下半明半暗。他的手里还拎着半听啤酒，挑了挑眉，问了一句：“要我怎么着的？”这回温以凡是真有了一种错觉，自己真是来嫖的。他沉默了许许，没碰那酒，说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